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那么今天这一讲呢，将是我们整个第一册的最后一讲了。 Yes, this will be the last edition of book one. We had a great time working with you, and we hope that you enjoyed studying with us. But we have one more section, so let's study hard one more time today. 加油！ Good luck! 在上两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在纽约和伦敦走了走，逛了逛。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啊，难免要买点东西。可是在哪儿能买到我们自己想要的物品呢？又应该怎么来问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New words for today. Videotape.Videotape. Video shop. Video shop. Opposite. Opposite. Video recorder. Video recorder. Ticket. Ticket. Myself. Myself. Yourself.Yourself, himself, himself, herself, herself, itself, itself, ourselves, ourselves, yourselves.Yourselves. 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闲下来了，想租一些录像带来看一看。那么录像带应该是 videotape。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们学过了 tape， 也就是磁带这个字 T-A-P-E tape。那么在这次的课中呢，我们又见到了 video V-I-D-E-O video 这个词， video 是录像的意思，那么 videotape 放在一起就是录像带， V-I-D-E-O-T-A-P-E videotape videotape 录像带的意思。那么到哪儿去租录像带呢？我们可以去 video shop V-I-D-E-O video 还是 video 这个字 shop S-H-O-P shop， 那么 video shop 这个词组呢，就是买录像带的商店。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video 的发音啊， V-I-D-E-O V， 那么一定呢要用上牙齿咬住我们的下嘴唇 V V video。好多同学啊，或者是朋友们呢，都说 video 都发成了 wo 的音，那么就错了啊。我们一定要用上牙齿咬住下嘴唇。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在我们的中文中啊，实际上是没有 v 这个音的，所以呢，在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这个音素的发音。再来练一遍 v video videotape。Video shop 好了，那么我们到了录影店，租了录像带，可是录像机怎么用呢？那么这个录像机应该怎么说？应该是 video recorder， video V-I-D-E-O recorder R-E-C-O-R-D-E-R recorder video recorder video recorder。学完了跟 video 有关的词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词。比如有的朋友啊不喜欢看录像带，那么呢想去电影院看电影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首先要买好票，票应该是 ticket T-I-C-K-E-T ticket ticket。好了，那么电影院又在哪儿呢？哎，是在录像店的对过，在什么什么的对过，或者是在什么什么的对面，用英语说是 opposite O-P-P-O-S-I-T-E opposite opposite。那么去电影院看电影和谁去看呢？可能是我自己去看，那么我自己就是 myself my my 加上 self self 这个后缀加起来 myself 就是我自己的意思。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这个 self 这个后缀呢，什么是后缀呢？后缀就是在一个词的词尾处出现的一组字母组合，我们就可以叫后缀。那么 self 这个后缀呢，所表示的都是自己怎么怎么样，比如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等等。好了，那么刚刚学过我自己应该是 myself myself， 你自己 yourself yourself y-o-u-rself yourself yourself。 那么男他的自己呢应该是 himself h-i-m-s-e-l-f himself himself。 女他的自己呢我们要说 herself h-e-r her s-e-l-f herselfherself。 那么动物的他也就是宝盖儿头的他，这个他自己他本身应该是 itself I-T-S-E-L-F itself itself。 我们自己呢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说ourselves， 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所以呢我们要把原来的 self 里面的 f 去掉，然后呢加上 ves， 我们自己就是 ourselves ourselves。 那么你们自己呢应该是 yourselves yourselves。请大家注意在这儿区分一下，如果我们说你自己，那么是单数的形式，我们就要说 yourself。 如果要是你们自己呢，是复数的形式，我们就要说 yourselves。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刚刚学过的这些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我们来练一下，由我呢来说出比如说这个代词的主格的形式，比如我说 I you he she， 那么由大家呢来给我这个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的说法。比如我说 I， 您就说 myself 好吗？好，一起来练一下 you 你们的复数形式。 we 对了，应该是 ourselves。 next one it 应该是 itself。 那么 she 对，应该是 herself。 注意听 next one he。 you're right， 对了，是 himself。 next one I great myself。 好了，最后一个 you 的单数形式，也就是你，我们应该说 yourself，

第四组呢，我们要买什么呢？是 some traveler's checks， 也就是旅行支票。当然要去 bank， 也就是去银行去买。那么银行在哪儿呢？Next to the news agents， 是在卖报纸杂志的这个报摊的边上。那么 next to 是紧挨着谁谁谁的意思。Next to the news agents。好了，现在由我来提问，大家回答。Where can I get some traveler's checks? Is there a bank near here?好了，不知道朋友们在刚才的回答中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我问 Where can I get some traveler's checks? 我用的是 traveler's checks， 用的是一个复数的形式。那么大家在回答的时候呢，还能说 You can get it in the bank， 还可以这么说吗？对了，我们不能再这么说了，我们要说 You can get themin the bank， 因为我问的是 traveler's checks， 是复数的形式，所以在大家回答的时候呢，代词啊也要用复数的形式。您要说 you can get them， 而不能说 you can get it。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五组。 Where can I get some flowers?哎，我听到了很多朋友都在说 You can get them in the flower shop。 对了，在这儿呢，我们要用 get them 而不能用 get it。 好，接下来我又要问了， Is there a flower shop near here? Okay, thank you。 我听到大家说了 There is one next to the cafe。 Good。 好了，最后我们还剩一组问答，这回啊由听众朋友们问，由我来回答。 Can you ask me the first question? 你能来向我提问第一个问题吗？ Oh, you can get it in the cafe. Yes, there is one opposite the bookshop. 好了，又该到留作业的时间了。 Homework for you。 那么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想请大家做两项作业。第一，我们可以看课本的第187页，我们有练习四。那么练习四呢，首先是请朋友们阅读这篇小文章，然后呢试着来复述一遍，最后啊我们还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第二个作业呢，是想向朋友们征求意见，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最后一课了，我们也想请大家给我们来信，来谈一谈您在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一册的感受。您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告诉我们。来信呢，还是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邮政编码还是100022。 Oh, Scotty, see, time flies.And we come to the last edition of the whole book, book one. Yeah, and I'm sure that all of our listeners did a great job and studied hard. 自学英语伴随着您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也确信各位朋友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呢，在英语的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But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everyone, I guess. Yep, you've got to keep studying hard.You've been doing a great job, and we'd love you to continue to work hard and get better and better and improve your English every day. Okay,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everybody.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